奋斗满世上，不惜身外有那美丽形象，愁情恨怨皆多，痴痴无奈，几许领略到美妙风光。从来莫说悲忧，未忘我心内，纷争不属我，快乐又在，全无害怕惊慌，我满怀希望，今生将尽放，世事全忘，万千的交结星座，为着朗月奔赴就坐，在千秋不变星座，存着你或我，万千的交结星座，为着朗月奔赴就坐，用悲唱交响乐，宁静宇宙出现惊破。星河有一串星际流火，张唐寻觅猎户星座，用歌于黑暗悠悠拍过，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。我为再感悲伤，意志是力量，理想与豪气，美丽崇尚，要受幸化轻烟，世上无波浪，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，万千的皎洁星座，为着朗月奔赴就坐，在千秋不变星座，存着你或我，万千的皎洁星座，为着朗月奔赴就坐。